网易云阅读，喜马拉雅出品，边疆工作室制作，明月清原著，古风多人有声剧《长安少年游》。 余夜露在头盔外的眼神有瞬间的错愕。心腹副将阵亡后，军师楚良才又因为猜夺离心，他是叶庆为新的知己，也是弟子一般的角色，没想到这时候叶庆会来劝他。这种来自原本笃信他的追随者的反对，最容易动摇人的信心，让人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一错到底。但他毕竟是靖北侯，他鞭子一抽，叶庆的手就松开了。身着重甲的王侯眼神决绝， 去找恭亲王，护送他出去，告诉他见了圣上替我带一句话。 什么话？ 余夜揣测军心，万死莫赎。 撤！ 然后他催动战马，靖北铁骑如潮水般冲向战场，发出让人胆寒的金戈铁马之声。没见过重骑兵冲锋的人是不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山海之势，如同席卷这片平原的狂风或者滔天的巨浪。然而相比靖北的铁骑，更恐怖的是地平线上聚集起来的乌云一般的铁雾塔。查云硕30万大军压境，是真正的黑云压城。这是最后的决战，不是西戎的决战，而是靖北的。最后胡乱凑就的10万士兵，要在玉门关前的平原上与西戎殊死一搏。叶庆是知道靖北侯那句话的意思的，他不是觉得这场和西戎的战争不会赢，而是太相信大周会赢了。他担忧的一直是赢了之后的事。东宫半独与燕然，临燕阁上第四位的功臣之后，自小放在燕北教养，这履历靖北侯太熟悉了，因为他就是这么过来。新帝登基，封疆大吏自然是要用心腹之臣，燕北王府不能动，幽州有敖仲，况且敖家的功绩也不低，与燕然最大的可能是靖北封侯。王侯的视野是和普通人不同的，他要保住余家在靖北的位置，必须得立下天大的功劳，高到天恒帝不得不体恤他，另寻别处安顿与燕然。天纵英才的青年王侯自然有着凌云志气，想的不只是保住家传的侯位。靖北这样的精兵，这样的骑术，他甚至是想要窥伺王位。当年幽州牧李弘能射伤查云硕，他就敢斩杀西戎王。可惜他只知道要当霍去病，没想过史书上还有一个绝世的英雄叫做项羽，哪怕是百战百胜的将军也是可以输掉天下的，就算练出世上最好的兵也可以输给战局上方的翻云覆雨手。叶庆没有办法，只能再冲入战局。玉门关下已经杀成了一片尸山血海，白龙河水被染得通红，陌刀队虽然正面战场已经支持不住了，但在这样的混战中却是破局的利器，竟然真的让他杀出一条血路来，冲到了雪山之下，看到了最恐怖的一幕。身份最尊贵的恭亲王此刻却身处战局最险要处，他从京中带出的数千卫队艰难地守着雪山下的一片城墙残垣。西戎人显然也知道他的身份，这片废墟牵制了至少上万的西戎人，而那地方自然还有另外一个人。这次进攻前，东营担当的是最危险的任务。此刻魏海老将军陷入重围，须发皆白的老将军在废墟外如同天神，挥舞着长枪挡下一波又一波的铁雾塔攻击。叶庆扫了一眼战局，瞬间明白了过来，他们是在为东营的骑兵牵制西戎人。这处山坡是敖云那数千骑兵最后的地形优势，如果这片废墟守不住，那么敖云和魏章带领的骑兵将会失去最后的策应。这一幕像极了狂风暴雨中的风筝，这片废墟是最后的线轴，不然就算敖云再英雄，七进七出之后也无处可回。然而这片废墟实在太难守了，叶庆知道恭亲王此次所带的都是魏戍军中的精锐，甚至有些人他都是听过名字的，要不是他们也守不下这片废墟。要是父亲见到这一幕一定会心碎。京中最宝贝的羽林卫，任何一个单拎出来都是可以守宫门考武举的高手，此刻却陷在西戎的大军之下，命如草芥般倒下。绣着羽林的锦衣上都是血污泥土， 但英勇一如传言，不然也不会守得下来。叶庆带着数百陌刀队杀入战局，将在西南角上刚刚成型的西戎弓弩兵杀得一片狼藉，顾不得看倒下的战友，直接冲入了废墟中。让靖北侯无比忌惮的恭亲王，其实也不过是个比敖云稍大的青年而已，不知道皇家如何教养的，这时候竟然也不嫌胆怯，仍然气质沉稳。 叶将军，怎么样了？ 侯爷让我护送你回凉州城。 怎么，他还不退？ 叶庆无暇作答，因为新一轮的西戎人又冲了上来，看得出他们是下定决心要活捉恭亲王，竟然派上了为铁雾塔做侧翼的钩锯手。能突破重甲的往往都是势大力沉的武器，像铁雾塔挥舞的连枷和靖北重骑使用的铁箍朵之类的，都是这道理。除了敖云的长枪队是个例外，铁雾塔的钩锯手就是蒙苍专门用来对付重兵器的。武器是一根锋利铁钩，两端是钩，中间是锯，借力打力十分巧妙。 喂，快退！ 叶庆只来得及说完半句话，就冲入了潮水般涌来的敌军之中。他的关刀挥舞起来，横扫千军，在狭窄废墟中却不能久战。正浴血厮杀时，听见战场上响起雷鸣般的西戎鼓。 怎么回事？ 他又惊又怒，抬头看见废墟西南方的那杆将旗已经倒了下去，是魏海老将军阵亡。西戎士气大涨，顿时金鼓齐鸣，战鼓擂得震天响。远远看见一杆巨大的狼头旗高高立起，旁边簇拥着数十杆小旗，旗上高高挂着一只狼头，上面用猩红血色画了一只狼王的模样。 是西戎的北大王严荡。 叶庆心下一沉， 他没资格举查云硕的狼旗，这是西戎的三皇子嫩儿苏，他在替父出征。 西戎王的狼旗大大振奋了士气，魏海将军的阵亡更是让人肝胆俱裂。就算是无比勇猛的东营，这时候也出现了疲态，士气一倒就再难振作。顿时铁雾塔合围而来，眼看要将整个废墟围住。 快走！ 叶庆砍倒了一名西戎将官，回头朝着恭亲王大吼。然而穿着墨色蟒袍的青年却毫不动容，而是直接将腰侧悬着的玉龙剑拔了出来。霜雪般的利刃上面刻着一个龙飞凤舞的枭字，他是决心要死在这片废墟里了。叶庆心中一片绝望，索性带领陌刀队死战。怪不得史书上写霸王力拔山兮气盖世也无法扭转战局，真正四面楚歌的战局原来是这样的泥潭，就算有擎天之力也无法挣脱出去。他忘了自己厮杀了多久，只记得那温热的血溅在脸上，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段明、马鹏、牛小六，怪不得父亲当年因为北疆那场大败而吐血，这都是他一个个亲手交出来的士兵，又一个个死在他面前。就在他以为自己会力竭而死之时，熟悉的红色战袍在视野里亮了起来。敖云的状况不比他好，头盔也丢了，那半支箭杆还埋在他腰侧，被一块撕下来的战袍捆住，沁出的血把布染成暗红。魏章也伤重，肩甲被砍裂了，肩膀皮开肉绽，半条手臂都垂在身体一侧。他们身边的骑兵不到百骑，不知道是怎么从人海中杀回来。叶庆一看恭亲王的眼神就明白了，他不肯走是在等敖云。 快走！ 敖云的战马冲进钩锯阵中，将围困住叶庆的西戎人冲得七零八散，长枪直指东南方。 我为你列阵，带他去找侯爷。 恭亲王的回应是直接斩下身边的西戎人头颅，然后横剑冷视。他虽穿着墨色蟒袍，功夫却是不输他们的好。他不想走，谁又能带走他？西戎人又潮水般杀了上来，永远杀不完。四面响起让人心魂震颤的战鼓声，那面狰狞的狼旗已经近在咫尺。叶庆抬头看见山坡上那一排披着重甲的铁雾塔和狼旗下那个拉着巨弓的西戎射手。 叶庆！ 敖云的声音响起来，肝胆欲裂。叶庆这才意识到自己竟然在这时候有瞬间的恍惚。那只铁剑破空而来，恭亲王身边的年轻护卫飞身而上，用身体挡住了这一下。势大力沉的铁剑带着他的身体从废墟上跌落下来，他羽灵服的大袖拂过叶庆的脸，用的是金线。 羽林卫都是京中贵户，少年意气，常年夸耀鲜衣怒马，衣服上的翎羽都是心上人手绣的。那只金翅大鹏绣得这么好看，那个女孩子一定很喜欢她。叶庆恍惚地想到，他脑中某根弦似乎断了，只记得本能地挥刀砍杀，所过之处皆是残肢断臂，温热血液飞溅出来。隐约听见有谁发出声嘶力竭的怒吼声，是敖云身边带着的两个护卫之中，其中一个天生神力，此刻他正在用身体撞在西戎人的战马上，替身后的人开出一条路来。 我有我的事要做， 敖云吼道，似乎是在对魏章说，因为魏章虽然一脸愤怒，仍然翻身上马。恭亲王不会走，叶庆知道他和敖云一起在为大家开路，像是逆着潮水往山坡上杀过去。 叶庆， 敖云再度怒吼道，他一声呼哨，他的战马，那匹比西戎马都厉害的汗血宝马，也已经伤痕累累，但极通人性，直接踢飞了一个西戎兵，跑到叶庆身边。这种时刻是容不下一点迟疑的，叶庆知道敖云有敖云的事要做，他有他的。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